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我哋又返嚟啦，电影大分析。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哋啲吹水啦，我哋又唔係话好深度咁样，纯粹係讲下自己嗰个感觉嘅一个感受啫。咁而家我哋呢就落到去第26位。啊，呢度我唔讲嗰啲冷知识住，因为我一阵间呢就会有啲特别嘅报告嘛，俾大家知。 特别消息。 特别消息。26位已经讲过啦，就係 Life is Beautiful， 即係意大利嘅电影，就係呢一个喜剧中嘅悲剧，或者悲剧中嘅喜剧，就讲二戰嘅集中營啦，吓咁我哋已經大家分享過啦。咁啊，第27位咧又係好嘢嚟喎，另類片喎，邊個想講 ？Leo 做 professional， 我淨係記得個中文名好得意啫。這個殺手不太冷，點解會咁叫都唔知好明。 攞住盤翻啊，大家都記得啦。 即係後尾啊，周星馳。 周星馳嘅回魂夜就係學佢個造型啊。 係啦，回魂夜就學佢造型啦。嗰陣時哇，我都覺得正到冇影啊。即係我係可能去電影去戲院睇嘅，我應該。哇，酷到不得了啊嘛！呢個人，你有咩印象啊？ 咩印象啊？ 我就係知道， 知道佢係 Natalie Portman 嘅第一套電影。 係啊，係啊。誒，算唔算係咧？ 亦都錯， 因為佢童星時代應該 啊，唔係喎，係喎，佢第一套啊， 第一套 佢嗰陣十幾歲啫嘛， 係啊，十四歲啊， 即係有冇再手抱嗰啲？ 我真係唔知道佢之後帝國仲冇咯。 但係我成日就 challenge 你啊嘛，你知唔知而家星戰即係近來啦，星戰嗰個公主以前係拍緊咩戲啊？咁好多人都唔知噶嘛。咁我話就係呢套啦，就係 Neo the Professional 嗰陣係靚女嚟噶嘛，已經係。咁啊，佢個手法啊，洛比桑啊嘛，洛比桑又成名作啦。哇，佢嗰啲手法，即係嗰種槍戰啊，嗰啲動作啊， 即係畫面嘅美學啦，又 係。哇，嗰種嘅嗰啲即係 director's cut 咧，即係就係靚到不得了啦 嚇。後尾個法國佬都係咪叫咩上年奴啊定咩啊？ 係啊， 中文。後尾拍咗好多垃圾片㗎，後尾 去咗 荷里活啦，好多垃圾片， 好多垃圾片咯。咁啊，一生人一套勁嘅就已經夠啦，個個都記得佢呢個樣啊，戴眼鏡坐喺度瞓覺。仲要吓，系好正嘅。如果中意动作嚟讲，个古仔亦都系好，我哋唔剧透啦，都好有新意嘅吓，咁 OK 嘅。咁啊，但系个配角亦好嘢喎 ，Gary Oldman 喎， 加利人 啊 ，Gary Oldman 又做得好嘅。好啦，第28套咧，唔好话你哋两位啦，我都唔系好知道，不过我系睇过嘅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啊，查理士布朗神啊，我哋叫做斩柴佬。嘅叫做 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， 咁啊中文啊狂沙十萬里， 亦都個 West 肯定係西部片， 即係西部片咯。咁又係一班喺西部嗰啲嘅槍戰嘅故事啊，各方面咁樣啦。咁即係詳細我都唔記得咗啦。咁大家喜歡呢啲即係有異域風情嘅電影，咁啊絕對可以欣賞啦。好。第29套科幻會一定要講啦 ，Interstellar。 Interstellar， 即係呢套嘢，大家我諗近期應該好睇過啩，因為佢其實主要我想講埋套電影係佢宣傳期，佢一年前已經宣傳嘅啦，就話呢套嘢係Christopher Nolan 啊嘛， 有 Nolan， 佢係 Nolan 啊 ，No Angel 係啦，跟住佢一年前已經俾一段片嚟啦，講到話啲人類嘅太空火箭啊，點升空啊之類，跟住冇講咩嘅，要你等一年先知道個故仔講咩。 犀利，佢哋呢啲好犀利，好早已經有曬嗰啲咩嗰啲 release 咁樣，但你又未睇過，我知道。 我睇個半套，嚴格嚟講， 點解會半套咧？幾好睇喎，其實。 我琴日就同阿細仔，個細仔喺紐西蘭翻嚟就睇曬成套啦。咁啊，我第一次睇。麻麻地， 即係因為又唔係對我嚟講都係麻麻地，因為點解咧？我 expectation 太高啦，因為佢宣傳得太好咧，我以為係一個好新穎嘅故事。 但係咧，我又要講翻第二次睇咧，我就覺得好嘢喎，即係Nolan 啊，點解我成日講到 Roland 咧？因為我細仔叫 Roland， 我大仔叫 Russell 嘛，我三個 R 啊嘛，咁咧就係、是、佢真係包得好好，頭同埋尾。咁當然啦，喺啲科幻嗰啲情節， 我唔係太中意尾嗰度嗰個，唔係夠科幻咯。 啊，係啦，科幻嘅情節，我哋就好多 question mark 啦，即係喂，好似唔係咁喎，嗰啲係嗰啲個重力又點啊，嗰啲我哋會有好多 question mark 啦。咁但係無疑嚟講咧，佢一個咁大咁成功嘅 box office 咧，亦都帶到好多呢啲黑洞啊、相對論啊、嗰啲蟲洞嗰啲咁嘅資料。個信息俾大家啦，我都覺得值得鼓勵嘅。 係啱。 咁 entertaining 就唔係好 entertaining 啦，即係反而唔夠近期嗰個 Martian 咁 entertaining， 即係咁有娛樂性嚇。呢套反而有啲位我都係第一次睇黑眼瞓嘅，好似係 3D 添啊，仲睇又暗一暗咁啊，睇到蒙下蒙下咁。 即係我好精明嘅，通常睇啲咁嘅片咧，我就揀 2D 睇。 我而家定咗啦，可以揀 2D 都睇 2D 嘅，因為 3D 根本基本上係冇特別嘅啦，已經。 係啊 ，OK 又貴咁多。 好，第30套，三十套咧就大家知啦，又系史提芬史不保嘅，就系、是、叫做 《雷霆救兵》。 雷霆救兵啊，你有冇睇过？ 有重播過無數次， 無線 TVB 都拍過過係啦， 係咩無線係咁 成日重播 啊！哎呀，我唔知道，我就睇咗，因為點解我嗰陣時特登去睇咧，就係話哇，佢個聲效啊，同埋 Eddie 都發燒嗰啲啊，家庭影院噶嘛，哇，佢嗰啲槍嗰啲聲效冇得頂啊，嗰啲子彈射咗落水嘅時候，另一種聲啊咁樣，咁我就喺戲院睇，又唔係咁特別喎、 啊。唔係個重點啊，其實現場感啦，俾人感覺 係啦，係啦。咁啊，跟住買咗個嗰陣時冇 Blu-ray 嘅，買咗 DVD 翻嚟，咁樣聽下啲聲咯，咇咇咇咁樣咯，咁樣咁啊，戲啊固然係好嘅，戲就好戲嘅嚇，咁就劇透少少啦。美國嗰個原來憲法就係凡係你一個家庭係唯一，如果即係唯一嘅男丁啦， 係。 是啊，即是 唔系应该系剩翻唯一嘅男丁， 系剩翻唯一男丁咧，个美国一定系要去救佢，即系唔好等你， 唔 好等你系啊香灯无计咁样啦。咁所以佢就系用咗呢一队嘅特别嘅部队去救翻阿 Matt Damon。 Matt Damon 有个笑话啦，你讲一个笑话， 你同头先上一部有关嘅 Matt Damon。即係咪有人即刻做完咗 Martian 之後咪出咗喺 Facebook 出咗、 哦、全世界啲戲都要做嚟拯救佢 呢呢度都係啊 ,Interstellar 都 係 啊。 佢就係做啦 ,Interstellar 又係啦，跟住 Martian 又係全世界。 唔係重點係越嚟越貴呀、啊、救佢。 唔係就話究竟美國用咗幾多嘅。 究竟要用幾多錢幾、啊、多人力物力嚟救 你。你救咩 Demon 嘛，因為呢度原來叫我救嗰、那個當時佢都好後生啦，我諗即係1999幾年嗰啲嚟， 性命冇幾耐 啦。就係、是、救個 Matt Damon 啦，咁咪死咗好多人啦，嗰度唔係好多錢啫。呢度第二套就係 Interstellar 力犀利啦，因為做衰人啊嘛，啊特登要去救 科學家 係啊科學家。咁第三套 Martian 就係、 是、幾多萬、啊、十萬公里， 佢、啊、要自己救自己啊嘛，咁都幾好笑嘅冷知識。好，咁我哋可以落去第31啦，31咧就第一套嘅嚇呢度排名嘅第一。个嘅动画啦，呢、這个动画，我谂你哋两位都睇咗啦，《Spirit Away》即系《千与 千与千寻》 啦，咁啊好多人都中意嘅，我都中意嘅，你有咩印象啊？ 印象，我记得系咪有只猪好核突嘅？系咪嗰只？ 有只猪好核突， 有只猪系。 唔係佢屋企人俾人变咗只， 系 系啊系啊， 喺屋企人喂食，就变咗只猪。咁仲有嗰、那個有個幽靈嗰個咁樣啦， 幽係啦，即係呢度其實佢嗰啲嘅動畫片咧，都係買同一樣嘢嘅啫，係啊，即個感情情啊啲有關嘢咯。不過重點係近排有個人咧，將佢嘅電影咧嘅元素，之前嗰套電影嘅元素咧，擺埋一做自己做咗個 trailer 出嚟，有幾過癮嘅，可以等 YouTube 睇翻。 不過宮崎駿就冇得講噶啦，真係好嘢啦！我由即係睇電視啊，《高達的未來世界》 係。 哇！我 高立的未來世界， 高立冇講唔係高達啊，高立的未來，哇！我睇咁鬼過癮嘅，嗰啲人坐喺個嗰、那個機械上邊就行啊咁樣，咁一路就到佢第一套真係長篇係咩戲啊？ 長篇係 哦， 係天空之城邊啊？ 天空之城，我就係、是、我最記得，因為我同我個太太第一套睇嘅電影就係、是、天空之城。哇，好睇到都不得了啊嘛！我代入我做個男仔，佢代入做個女仔咁樣啦，咁啊正啦！從此之後就每一套我都睇， 因為每一套嘅世界觀有啲唔同噶嘛。 佢係好，你去咗之後咧，你睇咗佢嘅電影，你可以去咗另一個世界。 係啊係啊，佢最叻一樣嘢， 好好嘢噶。咁即係呢套就當然有啲即係詭異嘅味道啦，嗰啲鬼啊，好好怪嘅，即係人都想攞佢即係深入啲，你呢樣想表達咩，嗰樣想表達咩，咁佢又唔講又唔講曬咁樣啦，咁係好精彩嘅。跟住落嚟好多套佢嘅戲咧，都係上到榜嘅，即係世界上喎，唔係淨係日本喎，呢下就咩啦嚇，呢下犀利啦。32，你哋兩位都可能未必睇過啦，《American History X》就我唔知啦，叫做咩野獸猛男咁上下嘅中文。 呢個冇節目睇。 但我奇怪地咧，我自己好中意。咁點知咧，細仔喺紐西蘭，即係就話啊，老豆，即係嗰陣時都係 WhatsApp 啦，你有冇睇過一套？American History X 啊，老師又話好好睇喎，我睇完都好嘢喎，佢介紹返俾我喎，啊我唯有知音人喎，梗係好睇啦。呢套就係 Edward Norton， 我諗都叫成名作啦、啊、其中一套，佢另一套就講佢做一個殺人犯，不過呢就特登扮嘅，嗰度同白頭佬做嘅。咁啊 佢就剃光曬頭，就做嗰啲即係後生嘅時候咧，就係好極右派嘅，即係好似啲法西斯咁樣嘅，就專欺人嘅。點知後來咧就慢慢改變咗，就幫翻啲人手，即係就爭取公義咁嘅。咁啊，就呢套就係啊 American History X 咩猛咩型男咁上下嘅 ，OK 嘅 ，OK 嘅，即係唔係大製作嚟嘅。咁好啦，講埋我諗講埋第33啦，33就係即係大家都不容有失㗎啦，黑白嘅經典。咁啊，你哋兩位睇過咩呢？《Casablanca》卡薩布蘭卡。 卡薩布蘭卡咁叫咩個名？ 北非碟影 啊，冇錯， 北非碟影啊嘛， 冇錯，北非碟影。 我記得個導演呢係以前都係演員嚟㗎喎，好似係。 唔知喎， 我記得個男主角好醜樣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 一個導演呢係之前拍嗰套《 亨利尼保加》啦。 唔係，個導演呢係一個拍以前一套屠肉片嘅其中一個角色嚟嘅。 就係個女主角係超靚嘅女主角啊嘛，女主角英馬布曼啊嘛。 呢套嘢好似都有攞奧斯卡㗎嘛。 攞好多。事實上嗰個古仔好短嘅啫，唔知80多分鐘嘅戲。但係就好風格化，咁好多人呢，即係以前香港都有一個專係拍佢《我愛夜來香》咁好似叫做，佢完全跟佢個 plot， 咁好多戲都要向佢致敬嘅，即係佢講一個嗰啲個酒吧嘅老闆，又係我唔理啊，我淨係搵錢算數啦，我唔搞啲政治嘅嘢啊咁樣。 我記得啦，嗰個導演以前係The Escape 嘅其中一個角色嚟。 OK， 咁就經典都不得啦，全都黑白嘅。咁但係嗰、那個好多嗰啲對白呢，後來啲人都攞返嚟用啊。嗰首歌呢，嗰首主題歌亦都係 好經典啦、 As Time Goes By 嘛，咁係人都知道啦，因為佢好多經典去 setting 咗喺度㗎啦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日呢就暫時就分享到33，咁又點解33呢？咁33再乘多3×100，即係我哋有機會仲可以上嚟多兩次。咁點解我哋留返呢度最後嗰幾分鐘呢？咁梗係向大家報告下，亦都呼籲下啦。今日我哋而家呢個節目出街呢，就係、已經27號。咁大家都知道啦， Eddie 喺個節目裏面講咗好多次啦。11月29號下午3點，我哋350香港呢就會喺中環嘅九號碼頭就係舉行一個全球嘅氣候大遊行，咁我哋亦都係盡量呼籲大家為咗人類嘅未來啊，地球唔關事㗎，地球冇問題㗎，地球人類死曬佢仲 happy 啊，嗰啲動物仲 happy 啊，為咗我哋人類嘅未來呢，唔好話香港人強國人啦，全人類嘅未來呢就真係積極啊，搵埋啲朋友，因為好好行嘅嗰度就係、行嗰20分鐘㗎啫，由中環呢一個嘅大摩天輪下面，咁我哋之前呢早少少即係2:30到呢，我哋就會一個好有創意嘅，就砌一個350嘅人肉嘅字出嚟，我哋亦都安排咗航拍啊，有啲高角度嘅拍攝，咁然之後可以 post 咗去好多個世界性嘅網站啦，咁跟住呢就會去返個集合點，就同埋啲起步嘉賓，我哋起步嘉賓就勁到不得了啦。 係呀，好勁。 傳媒魏康魏康就喵就。 魏康就唔會嚟咁，因為佢比較年 輕。佢就推輪椅唔得啦，但佢都支持。 佢都支持就拍個照咁樣囉。 咁蕭生又會嚟啦，劉先次又會嚟啦，好多位 啱啱我頭先傾完偈嘅張同祖導演。 張同祖導演又嚟啦，咁不分左中右，就全心救地球嘛，齊齊救氣候，唔係救地球。咁我哋就好希望呢，大家呢就係當嚟即係散步咁樣。咁雖然呢一兩天就氣温就稍微低咗啲喎，但係我今日就好多人傳咗嗰、那個新聞嘅報告，就天文台已經就係正式預測今年呢就可能係有紀錄絕大機會啦，係天文台有紀錄以來最熱嘅一年，因為我一路都每個月呢我都一路 update 大家，就係6月又破咗全世界最熱嘅6月 ,7 月又係破咗 ,8 月又破咗 ,9 月又破咗 ,10 月又破咗，個個月都破曬全世界最熱嘅紀錄，咁即係差唔多呢個係不歸路嚟嘅。咁我哋能夠做到啲咩呢？我哋梗係即係盡一分力，我哋而家只不過係出聲就大家已經出曬啦。咁亦都好開心呢，其實好多人都唔會再係一個叫氣候嘅變化嘅否定者。咁但係我哋行多步就係真係行出嚟，即係等政府睇到啦。咁好似早一天呢已經有團體正式向黃錦星呢就最抗議添。咁今日其實有個記者招待會嘅，就係另一個團體又係做一份嘅嗰個呼籲嘅。咁即係各個嘅崗位嘅人都參與多啲，就嚟為我哋嘅氣候即係盡一點力啦咁樣。咁我哋衷心代表 Eddie， 代表350香港， 代表全香港嘅後生一代啊，即係佢呢一代啊。啊！即係佢哋影響最大啊嘛，就希望大家能夠一齊行出嚟，就1129三點鐘喺中環9號碼頭見啦。好，今日係咁多啦，拜拜。